8370-1668，8370-166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VIP Kid 诵读有我相伴。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Cici. Now I'll read a poem for you. She walks in beauty by George Gordon Byron.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ountless calms and starry skyAnd all that's best of dark and bright meet in her aspect and her eyes, that melody to that tender light, which heaven to guided day denies. One sheet the more, one witherless, and half impaired the nameless grace, which weaves in every riven tress, or softly lightens over her face.Where thoughts serenely sweet express, how pure, how dear their dwelling place, and on that cheek, and over that brow, so soft, so calm, yet eloquent, the smells that wane, the tints that glow, but tell of this in goodness spent, a mind and peace with all below, a heart whose love is innocent.他在优美中行走，珠涌奇异。他在优美中行走，像静夜，万里无云，满天星斗。一切明暗交织的美色，都在他那容貌和双眸中汇合。如此容就的柔和光泽，艳丽的白天，岂能轻得？增一分阴影，减一丝光线。都将有损那难以言喻的飘动在他的美术乌黑的发髻上，或轻轻笼罩在他面庞上的风采。恬静甜美的思想在他脸上表现，他的心地是多么纯洁可爱，他的面颊和眉睫是如此温柔安详富有情意，其间微笑动人，神采奕奕，这全说明他一向慈善为怀，他的思想与世无争，他的心底天真仁爱。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三环联想桥以西东向西方向，马甸桥西向东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听到这样的音乐，我们就仿佛走进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这里鲜花着锦，姹紫嫣红。有人说，一部《红楼梦》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色彩史，因为作者曹雪芹善于绘画，懂得用色，又通织造。在《红楼梦》中，他对色彩的应用取法天然，精准传神。《红楼梦》中出现的颜色不仅对我们理解人物情节非常重要，更是现代清代生活场景呈现的重要线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打开经典之门，走进《红楼梦》中的色彩。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北京曹雪芹学会学术编辑顾以诺，欢迎以诺。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红楼梦日历2019锦瑟版》的责任编辑任盼盼。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任盼盼。 欢迎盼盼。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小强的存在特别重要。你今天找到了贾宝玉的感觉了吗？ 我在万里丛中啊。 是吧？你是一点红一红公子是吧？来，小强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这个《红楼梦》中有很多中国色，这个色彩的名字啊特别好听，有一种您一定听过，它叫月白，月亮的月，白色的白。我们的问题是，请问这种颜色是属于什么色系的？月白色属于什么色系？有四个选项 A 红色系， B 黄色系， C 白色系， D 蓝色系。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说说月白色是什么色系的。找了这么一个非常高雅的选题，源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去参加了一次讲座啊，有所触动。说说这次讲座的背景啊，主讲人是谁？ 主讲人是咱们中国的，就是叫什么叫颜色的一个染色的一个传承人，非遗传承人，他叫黄荣华老师。黄荣华老师呢，这次也是做了《红楼梦》日历的一个配色定色谱的这么一个人，所以非常厉害。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颜色方面的一个故事，或者一些基础的常识，我觉得是。 咱们现在就来到这次讲座的现场听一听。 非常感谢各位分享这个关于有关中国色与《红楼梦》这么一个分享。 大家好，我是打开文化之门选题策划人小强。中国的色彩文化博大精深，一部《红楼梦》也是一部完整精彩的色彩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植物染料染色传承人，北京国染馆创办人，北京服装学院色彩中心顾问黄荣华老师的一次讲座，让我们感受到了《红楼梦》中的中国色。 色彩我们一般说到这里呢，都说的什么三原色，红蓝黄。实际上三原色就这个形成体系已经是一个很晚的时候了，十几世纪才开始有。我们中国的色彩它不是按照三原色来定义的，中国人比较在数字上比较讲九五，九是单数里面最大个数，五我们就讲了我们的阴阳五行。然后说的色彩， 基本上在西周时期我们就提出了中国的五正色之说。那么五正色是哪五正色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两个字，一个词两个字。西方他不这样认为，西方他只说红蓝黄，红蓝黄在我们古代是叫赤青黄三个色，赤青黄构成了我们的彩色，但它不是色彩。中国人认为哪个是色呢？黑白为色，你红蓝黄你配不出白色来嘛。所以我们的色彩两个字，色是黑白为色，红蓝黄为彩，就按照现在的说法。 讲座结束，青年艺术家蒋欣女士也接受了我的采访。 说三点吧，第一点叫做溯源，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它在唐朝叫什么，宋朝叫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匠人精神，这个角度上去看到它的手的时候，我刚开始以为它是灰指甲，但我想不对，它应该是用植物去被染过，而且因为我经常手上都是会有那种什么金粉啊颜料呀、啊，不会被洗掉，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用心去做事情的人，我觉得我心里是敬佩他的。 您在就是听这个讲座之前，您有没有想过就是红楼梦里边跟这个颜色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想过，而且我是画过《红楼梦》的系列的人物。其实我是从4岁开始学的画画，到现在我是一直都在画，一直都在画，而且是在各处被展。那么在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颜色的这种奥秘，因为没有人会告诉我你这个颜料是怎么过来的。甚至换句话讲，我为了试一个色，我会调不同的颜色，7-8遍是要有的，为以找到最精准的那个颜色。 这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来到了这次讲座的现场啊，采集了一些现场讲座的录音，同时也对现场的观众进行了采访。其实刚才黄老师讲的关于中国色彩的一些说法，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对比较新鲜的啊。中国的文字每一个字都有它独特的含义，比如说他说到了色和彩其实是不一样的，色指黑白，彩才指赤青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红黄蓝啊。这个我们请二位嘉宾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一诺 可以说说。对 啊，其实我们大家可能觉得这些颜色，尤其是专门来讲《红楼梦》的颜色，好像说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们大家来读《红楼梦》，发现它讲的呢都是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东西，它是立体的全方位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那这些颜色、就是、 一诺再离话筒近一点。 好的，也就是存在于这些颜色都是存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因为日常所以真实，所以我们来看300年前古人的生活就像看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的真实。所以书中种种颜色从色彩学上说他们是遥远的陌生的，但是在情感上他们是触手可及的温暖的。 嗯，情感上是温暖的、 就他对刚当时黄老师讲这个中国的五色哈，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再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它这个五色其实跟这个国外的红黄蓝这个三原色其实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中国的它这种五色的分析和国外，因为我们中国的比如说你还要加入国画的东西啊，水色啊、石色啊、等等，这样的搭配组合起来和国外那一套它是完全存在的区别。 对，他说的石色是指这个矿物颜料，石色是吧？ 对。 嗯， 就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说这个石色就是有遮盖力的颜色。 嗯， 那水色它是没有遮盖力的， 它是通透的。 对， 透明的。 包括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其实《红楼梦》当中讲到了比如说石青、石绿、石黄，那这些颜色它是都是在惜春的那个画画的一些工具里面它都是列举了的，它分别可以对应到说最后那张大观园图上，它比如说石黄色，那它最后可能画用来画什么呢？比如说画它的屋檐，画它的家具等等，就是画这些的。 嗯， 就刚才你讲这些石青、石绿、石黄什么的，它是叫矿物颜色。 对 啊，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包括黄老师讲，它植物怎么做的有很多颜色是吧？对，是吧？ 对，因为植物染的话，它其实我们有一些颜色也是用矿物染料染出来的，比如说像赭石，它就可以用来染红色嘛。 嗯，那我们还有这本书的这个日历的编辑啊，就是2019锦色版责任编辑任盼盼。盼盼是学古代文学的啊， 《 红楼梦》应该翻过很多遍。在读《红楼梦》的时候，你觉得色彩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原来读《红楼梦》的时候，我可能对色彩还是稍微有些忽视的，可能对故事的情节或者是主人公的发展或者是对诗词比较感兴趣，就在这个编辑这个日历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发现原来还可以从色彩的角度去理解《红楼梦》整个五颜六色的世界，无论是贾宝玉的性格，比如说他叫怡红公子，怡红院他喜欢穿红色，比如说林黛玉潇湘馆他可能绿色的东西多一些，其实这些颜色都跟每一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我是觉得找到了一个非常新的角度去发现《红楼梦》的世界。 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啊，原来我就比如说啊，说到这个探春来了，她穿一大红星星毡，然后我就不能理解啊，就突然间我那个美感就被破坏了。什么叫大红星星毡？就是那大猩猩的猩猩， 就这个颜色跟你的这个感觉不一样。 我就想起了大猩猩那张充满皱纹的脸还有毛儿，大红星星毡啊，你看这是一个色儿，红色。咱就说说这个《红楼梦》里的红色，我们也让二位给解释一下，什么叫大红星星毡啊？它是因为染色的原因，还是因为它就是这么命名的？ 红色的有很多的颜色哈， 哎，对，今天我们还设置了关键词 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色或者回复绿色，就可以看到两个色谱。那这个上面你就很熟了，因为双十一刚过啊，买过口红的这个亲们，你们一定对那种红就特别的眼熟。只不过这是中国古典传统的色号，他们都有着非常雅致唯美的名字。你看看这些红， 名字特别好听， 你就会发现有猩红这个红啊。然后我们说说红色吧，因为以诺呀，负责编写我们这本日历的红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来说说红色，一会儿解释解释大红星星毡。 好的，我发现其实我以前读《红楼梦》的时候，对于大红星星毡也是颇有一种好奇。我觉得大红色好像是说很鲜艳的，而且 这是好理解的哈。 对，这个很好理解，而且《红楼梦》当中呢，它确实这个大红啊是一种非常有时尚的颜色。就下雪天的时候，女孩子们都穿大红色，说十来件大红衣裳印在雪地里好不齐整，甚至于曹公要专门拿出笔墨来写那几个没有穿红色的人，他们一个个是什么情况。比如说李纨说她是个寡妇，她不能穿红的，然后宝钗我们知道人家喜欢淡极使之花更艳，也不穿红的，还有邢岫烟家里穷，人家下雪天都穿厚的，她没有那种厚的，她也就穿个平时的。所以说就说大家习惯了这种身份的小姐们，她们都要穿大红色。但这个星星毡我就一直觉得它很没有美感，也会想到大猩猩。但是后来我们也是在写这次《红楼梦》日历的时候，专门看到了猩红这个颜色，而且发现猩红这个颜色在《红楼梦》当中用的也很多，而且呢它用的又很特殊，不像前面那些红，因为猩红在我们的排版当中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厚的位置了。 其实我看到这个红色特猩红特好看，其实 对， 特别亮丽那种。 对，猩红色， 我再看一眼。 它这个 强哥竟然发表意见，我也猩红啊， 猩红色，它其实就是说大猩猩的血的那种颜色。 这大家如果 这还真没看见， 想看到这个颜色哈，就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发“红色”两个字就可以看到。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朋友，输入这六个字，然后回复“红色”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啊，有粉红、驼红、水红、银红、猩红、大红、栗色、嵌色、绛红、什么杏子红、桃红，你就都可以看到了，就可以说到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说到的猩红。我来描述一下。它的颜色里好像有黄的颜色是吧，然后那种红是要比正红再偏黄偏亮一点，猩红。 对，它是一种很鲜艳很饱满的颜色。那我们看到像一月二月这几个红啊，像什么水红啊、胭脂啊、杏子红啊、桃红啊，这些红在书中出现的时候都是给谁的呢？是给小姑娘们穿的。比如说小姑娘的一点裙角上的一点红，然后像就什么汗巾子上的一点红，这样都是比较轻盈的红色。 点缀的。 但是猩红它就不一样了，它很庄重，它用在的场合，它包括它用的质地上面，比如说水红啊，它们那些可能是一些质地比较轻的纱呀绢呀这种，但是猩红用在什么上面？它用在比较厚重的 面料上， 那些缎子呀， 然后那些毛毡啊之类的， 嗯， 它比如说就是过年的时候贾府上下要铺那些毛毡，它都是猩红色的， 嗯， 就是用这种颜色来营造了一个过年的气氛。所以我觉得猩红这个颜色它其实它是比较庄重的，用在过年这种气氛之下是代表了贾府这种一个诗礼簪缨之族，它是一种家族的厚重的传统， 一种尊贵， 对， 也是一种豪华。其实色彩也是有清灵和厚重的， 对， 是吧？ 所以这是猩红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 对， 看两个字好像很可怕，猩红，但是我觉得看的颜色就呀，这颜色太好看了。 对，你看桃花流水鳜鱼肥嘛，那桃花的那种桃红就是清灵的飘洒下来的。 对， 你要说猩红飘落下来，那就是这个有血腥事恶性事件就发生了啊。那我们在现场其实也录制了一段录音啊，这是 黄老师讲了那个石榴红， 黄老师在讲石榴红啊， 就这个石榴红大家想是不是石榴做的哈， 嗯， 是不是能拿石榴能做出来， 对，因为红色里真的是千姿百态啊。我们来听听， 石榴红也是中国频率出现很高的，可能我们都见过石榴花。石榴红里面按说是纯度啊，艳度是所有红里面应该是最多的一个，接近于我们现在说的大红，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漂亮的女子啊非常喜欢穿石榴裙，所以我们说某某人拜倒在石榴裙下，这个词一直用到现在我们还在用。但有些人他就没搞清楚石榴红是不是就是石榴兰，到现在去年还很多人跟我说，老师我们搞点石榴兰，搞点石榴花。然后这一次今年有一个学员从陕西来，他们村里面种了很多石榴花，跟我来了大概有100多朵吧，大概有2两的样子。他说老师我这次来我一定想试一下石榴红是怎么来的，然后拿石榴花一煮，最后石榴花成白色的了，没有颜色啊。他说老师没有颜色啊，那石榴红是怎么来的？如果我告诉大家石榴花染出来的颜色是黑色，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这个是很意外的事情。我们说的石榴红是用石榴花最鲜艳的时候那个状态来代表石榴红，而不能证明它是石榴花染出来这个颜色。《红楼梦》是一个小说，大家说很多东西是虚构的。从我研究《红楼梦》色彩来看，我认为《红楼梦》里色彩每一个词都没有虚构。关于这个石榴红也是一样，石榴红就是我们说的在古代最早它叫绛红，我们现在这个书里这个绛红和我们说的石榴红不是一个颜色，它古代在大红叫绛，原来的红叫粉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粉红，它是这么一个发展。所以石榴红应该说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自然界见到最鲜艳最红的那个，实际上是石榴红。今天因为我们讲的是中国色嘛，那就说那国际红算什么红，国际红是不是就是石榴红？国际红跟石榴红很相似，按照我们的说法相似度达到80%甚至还高一点。国际红里面它是一定是有大红和黄，如果没有黄它就不是国际红。所以这样来说我们的石榴红，大家看看石榴红实际上是和我们的国旗是非常相似的。 刚才是黄老师在讲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红色啊，非常的细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红的定义和色号。那我们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盼盼啊，原来研究古代文学，你觉得《红楼梦》里的人物谁是红色的？ 我觉得最有标志性的肯定是贾宝玉，因为他可能从装束到内心到他周围的东西都是红色的。但其实呢，这个红色在整个《红楼梦》里，无论是穿着呀还是日常生活的用品中都是很多人来用的，就像是刚刚一诺说的，他们可能在春节的时候都会从上到下都是各种红色。有一点我感觉这个红色其实也跟人的性格有关，因为现在我们好多书会讲无论是颜色还是什么会跟人的性格有关嘛，红色可能是代表一种热烈或者是一种浓厚的情感，我感觉这样的东西在贾宝玉身上也是深有体现的。 嗯， 要我想，我可能会想到王熙凤或者是探春。你看他们的颜，他们的这个性格特点都是比较外露的，然后比较锋芒的。贾宝玉当然更忠心嘛，他就完全可以是红色，而像比如说林黛玉那绝然不会是红色的，那是很清雅的，非常非常自信的人，相信我就是 C 位的人才可以 hold 得住这个红色啊。 对， 那我们说其实在《红楼梦》当中，红色和绿色他们俩是一个最大的两个色系，往往是并行的。我们来说说这个啊，这个红男绿女红绿配来一诺说说。 绿色啊， 绿色的话其实刚刚提到了林黛玉啊，但是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林黛玉的身上它是一种红和绿交织的一种关系，因为它的前世我们知道是绛珠草， 然 后变成了绛 珠 仙子。绛珠一听上去就是一种像红色的珠子嘛，它直译过来就是红色的珠子。其实很容易就想到它第二世还的这些眼泪，这个绛珠就感觉就像是他的血泪一样。 周汝昌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就说那绛珠是什么植物，考考大家吧行吗？就绛珠在现实这个世界中是什么植物啊？ A 樱桃， B 姑娘儿， C 草莓。这答对了能给个奖啊绛珠仙子。但是这个就周汝昌先生这论证过，别人可能也不承认啊。咱再说说红和绿来。 然后但是到了现世的话，林黛玉我们知道她住在潇湘馆，她都是绿色的竹子，包括她每天她甚至说之前她窗户上糊的那个纱都是绿色的，当然后来换成了红色的。其实林黛玉她生命中的这种爱情它又是属于是红色的， 惨烈的啊，悲情的。 因为其实红色的话它象征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象征的是爱情，但是林黛玉她肯定显然也是热爱红色的。因为其实前面她每一次出场当中写到林黛玉的衣着她都有写到了红色。就是一般是不写林黛玉衣着的，因为她是从天上来的，带着这种仙气，好像不应该有这种城市的装扮，但是但凡要提到她的衣着一定会有红色。其实林黛玉自己是一个对生活非常有热爱的人。 就大家如果要有机会去大观园看哈，这个潇湘馆怡红院这个颜色特别的鲜明。其实 对，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问题，下半时段依然会问大家啊。我们说中国古代的颜色有很多种，名字很雅致，我们说月白色，您听过这种色吧？月白色它属于什么色系？ A 红色系， B 黄色系， C 白色系，D 蓝色系。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经典之门，说说《红楼梦》里那些迷人的色彩。一会儿见。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光波棒儿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就仿佛进入了《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当中，这里鲜花着锦，姹紫嫣红。有人说，一部《红楼梦》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色彩史，在曹公笔下，颜色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脉脉温情织成流年，娓娓心事赋予锦瑟。今天我们就要打开经典之门，走进《红楼梦》里那些令人着迷的颜色。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北京曹雪芹学会学术编辑顾以诺，欢迎以诺。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红楼梦日历2019锦瑟版》的责任编辑任盼盼，欢迎盼盼。 大家好。 还有一道互动问题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我们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月白色，月亮的月，白色的白，它属于哪个色系？红色系、黄色系、白色系还是蓝色系呢？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有很多听众，比如说蓝眼睛，还有刘海平老师，还有 HWP 啊，还有冰心 DBX， 他们都答对了。还有很多听众答的是别的答案，我们再想想啊，再听听答案就会出来了。那刚才说到了红色，其实这本日历当中我们是按颜色去配比了月份，配比了季节啊，可以介绍一下吗，盼盼？ 这个的话我们是因为春夏秋冬它主体是红色、绿色、黄色，还有黑色、白色这样的色系，来对应我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给我们的感觉。比如说绿色可能是清新有生机的状态，而红色呢跟我们过年或者是过节非常喜庆的颜色，所以是以红色打头的，主要是这样的编排。 红色是最多的啊。 对， 所以红色是前一月到三月。 对 啊、 那一诺其实负责了红色和黄色。 对 啊、红色是最繁复的。其实《红楼梦》中啊，有一种红色叫嵌色，这字儿也念西啊，草字头下面放一东南西北的西，非常特别。在第七十回的时候，第七十回是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林黛玉呢就有一首长诗叫《桃花行》。林黛玉是《红楼梦》里的文艺青年啊，才情了得。她在《桃花行》里就写到了一种裙子，这个裙子的颜色叫嵌裙。那咱就说说这嵌裙是一种什么色的裙子，这种颜色有什么含义？一诺， 其实嵌色呢，我们知道嵌色是来源于嵌草。嵌草呢，它是一种染料。这种染料呢，其实我们红色系里面大部分的颜色都要依赖嵌草来染成。所以嵌色在《红楼梦》当中，其实大多数时候它也是一个红色的指代，而不是说具体的某种颜色。当然在《桃花行》里面说嵌裙都偷傍桃花丽，因为桃花它本身是很轻盈的桃红色，加上一个穿着嵌色裙子的女子，那么其实是深深浅浅的红融合在了这个春日当中。而且其实《桃花行》里面还提到了其他的红色，他说胭脂鲜艳荷香泪，花之鲜艳人之泪，他其实也是说春天是红色的季节。那么最后它是一个悲情的诗，那么红色全都消亡了，也就是一生杜宇春归尽。 其实当时看到《红楼梦》的时候，我想不到那么多颜色，我不知道这个嵌裙的嵌是颜色，然后包括讲胭脂，其实胭脂这两个字也是颜色的意思。 对， 你接着讲。 胭脂的话，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会想到说女子脸上的这种敷的胭脂，就是一种化妆品。 我小时候看八七版那《红楼梦》啊，就是说那林黛玉说那贾宝玉老去吃女孩嘴上的胭脂，那这胭脂是甜的吗？他为什么老去吃啊？ 胭脂，因为其实宝玉不仅是喜欢吃，他还喜欢做胭脂。宝玉他自己做嘛。因为这个制作胭脂的过程，他其实在平儿李庄那一回当中，宝玉是详细的介绍了给平儿李庄的几种化妆品的制作过程。说哎呀，这个怎么怎么做，那个怎么怎么做。我们看到其实他这些原料啊，尤其特别是宝玉亲自经手的这些东西，原料都特别的干净。他就嫌弃说外面的铅粉，他说像铅粉其实它里面都含铅，是有毒的， 别上外头买去啊，包邮也不买，咱自己做是吧，纯天然无污染。 他都要说用花露来蒸，然后去了渣子，然后配上这个花的种子那个花的种子，然后盐上香料。你想显然它就是又红又香，青白红香四样俱全。所以这样的东西想想它做出来的过程，它肯定是想想都想吃一口。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刚才一直没有说哈，就是这个为什么曹公曹雪芹他能够把这个颜色写得这么好。其实把这颜色好像刚才黄老师也说，这个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说是虚构的什么颜色。这个一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对，这就其实跟曹雪芹的家世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曹雪芹的曾祖父开始，曹家是三代四任江宁织造。我们有些朋友可能不熟悉江宁织造是做什么的，其实顾名思义，织造最简单的就是说是做衣服的。那么江南呢，其实有三家织造，江宁织造、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其中江宁织造主要是做龙袍的。 龙袍？ 对。 哇， 就是说他做的都是一种比较重的东西，就是因为它织的这些锦缎啊，它里面都要用到金线、银线、孔雀羽线。像《红楼梦》当中提到了雀金球，它就是用孔雀羽混着金线捻出来的线来织成的。所以曹雪芹会对这个特别熟悉，因为他们家就是做这个的。而且曹家在金陵，就是在南京，担任了将近60年的江宁织造。曹雪芹呢自己也是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一直到13岁的时候才北上，回到北京。而且呢，南京的丝织业也是在曹家任上的这60年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峰。所以呢，他当然是曹雪芹自己当然是对于这种织锦染色可以说是耳濡目染，非常的熟悉。所以后来其实曹雪芹除了《红楼梦》之外，还有一部著作，是一部专门讲手工艺的著作，叫《非遗斋集稿》。 这里面呢，他专门就有一册来讲织补，他就非常详细的记述了工人怎么用织机来织这些锦缎，然后也详细的记载了什么东西可以染什么，比如说红花用来染红色等等等等，它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刚才说到这本书啊，我看过一些介绍，就是北京不有一个叫那个曹氏风筝吗？ 对， 那个扎燕风筝，那个也在这个书里面有。 对， 那 个是现在保全最全的南窑北渊考 工制。 对， 就是曹雪芹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而且动手能力极强。你看他做胭脂，他一定是 他 写胭脂，他一 定 是会 做， 他才能写 出 来啊。但是烹饪咱就不知道里头写的， 他会 肯定会， 他也会 是吧？ 就是 鸡瓜子什么的， 专门他 茄鲞什么的。 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是有茄鲞这个菜，而且据曹雪芹的朋友来记载说，曹雪芹啊，他特别擅长做南方的菜。 哦， 有一道菜叫老蚌怀珠。 嗯， 就是说他用一般是最好的话就是用鲈鱼来做，然后鲈鱼的肚子里面他也放了鱼丸啊，就是做的这种丸子，然后一掀开来，哇，就像老蚌怀珠里面都是一颗颗珠子，就觉得特别好吃。 嗯， 他的朋友都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对， 也色香味儿，一听就色香味。 当然，文学作品可能有后来的夸张的成分，但是曹雪芹一定是一个喜欢美食、热爱生活、对生活各种细节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人啊。我们节目上半时段说，《红楼梦》当中啊，红色与绿色其实是并行匹配、同等重要的两个色系。我们说到了，这个林黛玉她的前世绛珠仙草，周汝昌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说这绛珠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啊。我们说问大家是什么，有什么草莓啊、樱桃啊，这俩都是不对，这是我编的。其实正确答案就是谁答的来着？ 向阳花。 向阳花答的，他说是姑娘是吧？ 对对对 对，姑娘的还有一个学名叫酸浆，红酸浆就是红色的姑娘，它比黄姑娘要更大一些，外面是网状的那个皮儿，然后剥开之后里面是红色的珠子，这是一种考证方法，就是说这个就是林黛玉啊，是一种说法。 向阳花这个月白色也答对了。 哎呀，是吗？ 嗯，很厉害。 来，小强给准备一个礼物。月白色也答对了。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月白色它属于什么色系，是红色系啊、黄色系啊，还是白色系，还是蓝色系。红色和绿色是《红楼梦》中并行匹配的两种颜色。那绿色我们可以再举举例子，比如说盼盼，你觉得这个《红楼梦》里谁是绿色的，或者说它偏这个颜色？ 偏这个颜色可能还是林黛玉。 林黛玉哈， 对，因为她本来也是潇湘妃子嘛，虽然说她是绛珠草转世啊，但是整个的居住环境还有她的事物啊都跟绿色有很大关系。而且是我觉得其实我可以讲一讲黄色，我感觉， 黄色， 比如说宝钗，宝钗她的很多衣服都是黄色的，其实跟她自己的性格也很有关系，她是比较温顺的性格，所以说黄色呢，无论是蜜合色还是她自己吃的那个药丸，可能都是跟这个颜色有关的，也是她自己性格的一个体现。 其实我在那个座谈会上听那黄老师讲黄色印象特别深。他就讲说这个现在什么很多很多电视剧我就不说名字了，这个黄色其实是不对的，特别是皇上、皇子甚至一些妃子啊穿的这些黄色，因为只有皇上可以穿那个叫明黄应该是，然后剩下的还什么杏黄啊、金黄啊，黄也分很多种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现在要是按照电视剧里这么穿的话，那就砍头不知道砍多少次了已经。 对，其实我们原来也做过关于服装的这个颜色的节目，比如说延禧攻略很火的时候，还有这个如懿传很火的时候，我们其实问过一个嘉宾蜜合色是什么颜色。那么这次讲座当中黄老师也提到了中国传统色彩中的蜜合色，蜜是蜂蜜的蜜，合是我和你的那个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有魔力的色彩，它是哪个色系的？我们听听这段录音。 有一个词叫蜜合，我当时来考证这个词的时候花了我差不多也十来年时间，因为我们实在没听过什么叫蜜合色。我们今天讲中国色， 你把这个密合色，你们有认识外国朋友，你告诉他密合色是什么东西，没人知道的。这就是我们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颜色。我当时也不知道，我研究了这么多年，我做了一辈子和颜色打交道的事，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密合。密合在所有古籍里面，就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很霸道，那句话谁写的呢？李斗梁的《画舫录》，他说黄中有白为密合，不能商量，没有商量，这话太霸道了，知道吧？但是这个意见呢，不是所有人都赞成的，比方说我也不是很赞成。李斗和何许人也，不就一个秀才吗？不是说你的官职高不高啊，你和懒料没有打过交道吗？你也不是画家嘛，他就一写杂技的嘛，我也不太相信。但是我要找这个东西，到底这个词密合两个字，你没有，也没有黄也没有白，对吧？密合嘛，没有黄没有白呀、啊、一点都没有，没有关系啊。然后我去找，找了好多年，很多的高手，我们国内基本上从事色彩的大咖，我全部问了一遍，没有人答得出来。后来很偶然一次机会，我和中医学院的几个教授在一起吃饭，我又把这个题目拿出来了问他们，我一说他们两个教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们干嘛笑啊？他说那算是你问对人了，这个只有搞干我们这行，我们这行的人不是我们两个人懂，我们这都懂啊。你问一个做中药，你问他密合，他们都懂的呀。什么叫密合？就是做丸药，我们中药都做成丸子吧，做成丸子用蜂蜜就在锅里去，就是拔丝，就拔那个丝，然后出来浇在里面做丸药，这一个工艺叫密合，用蜜来合药材。说简单分开讲就是这样的。曹雪芹，我不知道曹雪芹他怎么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这个中药做丸药的一个工艺拿出来做了密合。然后他说你见过拔丝苹果没有？拔丝山药我都见过。他说你再看那个颜色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一看确实有关系，但是有一个问题，那个拔丝刚拔出来的不是黄中带白，是红中带白。再丝拔长一点，比方说前面10公分10厘米赤中带白，再往后面拔，那个颜色越拔到后面来快凉了的时候，它是黄中带白，就是李斗说的。所以你的密合你也不好说是前面那一段还是后面那一段，尽管这个颜色我把它已经做成色标了，但是这个有待商榷。 黄老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述了他追寻蜜合色的这个过程啊，可能具体的颜色我们还拿不准，但是大家大概知道它是一种黄中带白的颜色，一种很淡雅很柔和的颜色。一诺还有补充对吧？ 对的，其实我觉得曹公真的是特别巧妙，他把每一种颜色安排给谁他都是有深意的。因为为什么要把蜜合给宝钗呢？其实在提到这个蜜合色的上一回讲到了冷香丸，那么冷香丸的制作过程当中最后一步是说要和上12钱蜂蜜12钱白糖，然后完了龙眼蛋的丸子，这个过程就是蜜合。 嗯， 那其实就是说蜜合它本来就是宝钗赖以生存的丸药当中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所以这种颜色用在他身上就非常的恰当。蜜合这个过程它是从制药的过程当中来的，它合了蜂蜜的甜，药材的苦，其实啊就像宝钗的人生一样，历尽了甘苦。我们脂批有一句话说，历着炎凉知着甘苦，虽离别亦自能安，就说宝钗最后虽然她要面临宝玉的离去，但是宝钗这样心性这样坚定的女子，她依然能够在那种生活当中保持一种内心的安定与沉着。 嗯，情商很高， 对， 情绪管控能力很强，就不像林黛玉啊，一半就哭死了。来，咱们再说说这个《红楼梦》里的颜色啊，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色或者绿色、这两个字，红色绿色，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图谱啊。那上面有各种红色，不同红色的这个色块啊，这色样大家可以去看看，绿色也是如此。 对， 那么要说《红楼梦》里的颜色简直是太多了啊，青色蓝色也有很多可说，比如说很